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没有别的办法了，现在就算使出我最强的攻击也无法挣脱，瞬间转移脱离战场，就要放弃已经释放出的所有蓝银皇，不仅损失魂力，本体也会受到牵连，最后的结果必败无疑，只有一个选择了，继续以吞噬对抗吞噬。 唐三迅速做出判断，亢奋粉红肠吃下，蓝银皇在强烈的刺激下顿时光芒大放，同时唐三吃下了一颗坚挺金苍蝇。面对如此变态的对手，他不得不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增加一份保险。第八魂环闪亮，暗红色的波纹如同浪涛一般奔涌而出，瞬间就蔓延到海星斗罗武魂真身本体的每一部分。那先前还在拼命蠕动的庞大魂环顿时停顿下来，但他那第九魂技可没有任何消失的意思。蓝银皇第八魂技第一技能蓝银虎鲸魔之射发动，先手限制绝对成立技能，三秒眩晕已经落在了海星斗罗身上，令他本体暂停移动。但此时唐三的蓝银皇与海星斗罗的触手盘根错节，而且还被吸盘吸住，绝不可能利用这三秒时间挣脱。而唐三本来也没有要挣脱的意思，额身而上宛如流星赶月一般扑向了海星斗罗。小五的身影从他背后浮现出来，为了这一击，唐三已经无法用瀚海护身罩来帮助小五隐身了。缠绕在小五腰间的蓝银皇也同时放开，将他的身体从海星斗罗触手的缝隙中甩向空中。此时海星斗罗正处于眩晕状态之中，自然不可能阻挡得了。扑的一声，唐三的身体伏倒在了海星斗罗本体正中的位置，他的身体并没有与海星斗罗的身体接触，尽管如此，他也能够感受到下方那巨大吸盘带来的压力。八蛛矛狠狠刺入了海星斗罗的本体之上，强烈的金光骤然迸发。海星斗罗有他的第九魂技来吞噬，同样的，唐三也有着自己的八蛛矛本体。八蛛矛才是他真正用来吞噬的强大魂骨。作为外附魂骨，到目前为止，除了吞噬金丝和直接当作长矛使用之外，八蛛矛可以说就只有一个吞噬技能。它自身所附带的毒素，更多元素是来自唐三服用过的两大极端仙草。这是唐三的孤注一掷。在坚挺金苍蝇的作用下，八蛛矛的吞噬能力直接被提升到了 150%， 恐怖的吞噬能量在一瞬间就爆发开来。三秒的时间很短暂，但对唐三来说已经足够了。第一秒，他扑到了海星斗罗身上，接下来的两秒，在八蛛矛恐怖的吞噬力作用下，能够清晰地看到海星斗罗本体在急速干瘪着。唐三将自身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眼前的吞噬之中，而且八蛛矛中附带的剧毒也毫不客气地注入到了海星斗罗武魂真身体内。当初在面对深海魔鲸的时候，唐三都凭借着八蛛矛给深海魔鲸带来了不小的伤害，此时他的实力可比当初已经多了两个魂环，又吃下了坚挺金苍蝇，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可想而知。在范围吞噬上，八蛛矛自然不可能和海星斗罗相比，但在小范围单体吞噬上，除非是海星斗罗的吸盘能够叠加，否则怎么也不可能与他相比。仅仅是短暂的两秒，唐三从眩晕的海星斗罗身上就吞噬到了相当于之前第八魂技蓝银虎鲸魔之射所消耗的魂力，而且剧毒也顺利地传入了海星斗罗本体之内。他知道海星斗罗本身也拥有着用毒的能力，对毒素的抗性相当强，就算是八蛛矛上附带的剧毒也不可能一下就要了他的命，所以才毫无顾忌地释放攻击。以八蛛矛刺入点为中心，巨大的海星在剧烈痉挛中中心位置迅速干瘪。当海星斗罗从眩晕状态中清醒过来时，立刻大惊失色，魂力生命力以八个窗口飞速流逝，同时极寒与极热两种令人疯狂的痛苦飞速在体内蔓延着，令他的五肢一阵麻痹，魂力调动不但出现了迟滞，甚至连自己的第九魂技维持起来都变得困难了。海星斗罗慌了，他拼命地挣扎着，想要通过身体蠕动将唐三弹开，可是唐三却如同腐骨之躯一般牢牢地挂在他身上， 他的肢体更是被蓝银皇死死地捆住，越是挣扎，体内的魂力和生命力流逝的就越快。与他情况正好相反，伴随着吞噬时间的延长，唐三身上的蓝金色光芒变得越来越亮。在庞大的能量注入之后，他先前的消耗正在飞速地恢复着，就连吞噬金丝也渐渐压制了后继无力的海星触手。面对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的对手，唐三选择了最正确的战斗方式，终于凭借着数次进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占得了先机，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手中。海星斗罗的身体渐渐变得一半炽热一半冰冷，他的防御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虽强，但面对这内在的恐怖剧毒却毫无办法，只能尽可能让他们的蔓延速度降低下来，但却无法阻挡自己的能量被飞速吞噬。这场挑战到了这里已经毫无悬念，半空中的小舞徐徐降落，唐三甚至还有暇甩出一根蓝银皇缠绕在小舞腰间，支撑着他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之中。这次他甚至没有让小舞的灵魂附体，后面还有两场挑战，多留一些后路总是好的。在坚挺金苍蝇支持下的八蛛矛实在是太恐怖了，海星斗罗第九魂技崩溃，大海中冒出的触手开始快速的回落，吸盘上的蓝色也在快速褪去，就连他的本体也在飞速收缩着，依靠能量聚集来尽可能阻挡唐三的吞噬和毒素蔓延。 前辈，认输吧。 就在这时，唐三突然停止了吞噬，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海星斗罗的心跳声。找到了对手的心跳，就意味着海星斗罗已经没有继续保护自己的实力，再继续下去就要带给他无法弥补的重创了。 我输了。 海星斗罗虽然不甘心，但也并没有太难过，毕竟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同伴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八蛛矛并没有立刻离开海星斗罗的身体，而是快速地收回了注入海星斗罗体内的冰火剧毒，并且将吸收海星斗罗的生命力反输回他的体内。当然，被吸走的魂力唐三是不会归还的，反正海星斗罗通过修炼也能恢复过来，而需要继续进行考核的唐三正需要这些魂力作为补充。痴痴的轻响中，八蛛矛离开了海星斗罗的身体，庞大的海星在快速蠕动和收缩中恢复了人形，变成了唐三最初见到的怪人。 你最后用来攻击我的力量可是外附魂骨？ 是我的外附魂骨八蛛矛。 不愧是外附魂骨啊，我最得意的吞噬技能输给了你，输得心服口服。你赢了。 唐三已经对他手下留情了，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伤害，他当然也不会再做为难。一边说着，他左手甩出迅速变长，拍击在海星圣柱上，顿时一个个星状的光芒飘飞而出，落在了唐三和小舞身上。第五圣柱考核终于度过，谢过海星斗罗，唐三背起小舞回到岸边，没有休息，与伙伴们会合后立刻赶往下一站。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最后两场挑战无疑是全部七场挑战中最为困难的。唐三最后要面对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最为强大的海龙斗罗，而黑级五考的朱竹清要面对的也是他最后的考核。可想而知，作为最后一考，他要面对的难度显然是在其他黑级考核之上的。度过了这一考，他也就相当于得到了海神的认可，能够成为这海神岛的一份子了，而且还是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同样的黑级权威。 竹青，稍后你在挑战过程中千万不要勉强，若势不可为就保存体力认输，等我击败海魔女之后，你再重新挑战，也能一战功成。 谢谢你，三哥。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成功的。前面的考核，你已经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这次也该让我回报一下了。别忘了，除了你和慕白之外，我的魂力可是最高的。 朱竹清目前魂力78级，随着戴沐白成功冲破到80级，下一个准备突破魂斗罗境界的就是朱竹清了。作为团队中真正意义的敏攻系魂师，他绝不会轻易言败。或许他没有戴沐白那样强横的身体，马红俊那样恐怖的爆发力，但他却有着他们都没有的速度。宁荣荣也已经参加了三场挑战，虽然看上去他只是在背后辅助，可是实际上他消耗的魂力却比除了唐三以外的任何人都要大。为了小伙伴们的胜利，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地进行增幅。虽然有奥斯卡的香肠做保证，每次唐三单独挑战的时候也能休息一段时间，但他又不像唐三那样打通了奇经八脉，随时随地魂力都能恢复，此时的状态已是大不如前。 蓉蓉，你怎么样？还坚持得住吗？ 嗯，我可以的，放心吧，只剩下最后一站了。辅助竹青完成挑战之后，我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五抗。 唐三没有说什么，众人飞速前进。戴沐白通过先前两站的休息，再加上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魂力已经恢复了一些，再次施展出白虎真身，带着宁蓉蓉、奥斯卡和朱竹清赶路。当他们到达海神七圣柱第六柱海魔女圣柱时，天空中的金芒显示已经度过了第八个时辰，但此时唐三还不能休息，此战事关重大，关系到朱竹清能否通过他自身的全部考核，唐三必须要为他进行指导。虽然经过之前那一战的吞噬后，他的魂力恢复到了八成以上，但在前五战中他消耗的精力还远未恢复，每一战面对的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还有海幻斗罗那一战令他消耗的巨大精力，就算是他那浩瀚级别的精神力，现在也已经感觉到了疲倦。幸好剩余的时间还有很多，等到这第六战结束之后，他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